我们下边换换口味，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《状元梅》。

转面来，马刘彪大胆取胜，孙家庄何野里刀上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伙与别人，刘公道当相拥常在衙门，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称？谈出身我家世无端丧命，待本县去请那高道明臣送你进文，超度儿子们应得魂，叫衙役将人犯也带的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